我的母亲，我的家乡湖南。

的心啊，紧紧的拥抱你，照亮孤单的风帆，点燃自强的火炬，我的心啊，歌唱你赞美你好。阳光照大地，大地更美丽，阳光照大地，航程千万里，阳光照大地，人心更甜蜜，阳光照大地，世纪 心更凝聚。

上，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 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万紫千红。

在记忆里。哦，我的祖国正是因为你，我心中才装下爱意，天地正是因为你，我不听清，因为你跌跤，我心才疼痛。哦，因为你不去，我身才有力。 我爱祖国的蓝天，由杨洪基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经典走四方当中所竞选出来的杨明作品，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，流传在广大老百姓心中的经典作品。下面请继续欣赏他所创作的两首好歌，这是由彭丽媛所演唱的《红梅赞》和宋祖英所演唱的《好收成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